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十八集， 奶妈激动地看向江晨。 我们也喜欢他们两个，你是 CP 粉吗？我们三个都是 CP 粉，他们可配了，这搞不好就在一起了。 两位大佬几乎同时开口。 他俩 是吗？ 我觉得是，谢成岩是顶流，哪能随便公开恋情啊，是吧？ 方景行是无所谓 CP 粉的，刚好能岔开话题。 有糖吗？ 有。 三人都不等他要，急忙翻出存粮发在队伍频道里，顺便给他们讲述各种小八卦。方景行对此十分满意。江晨面无表情地听了一路，自家外甥和某个货的糖终于受不了了。 打 boss 再废话就踢出去了。 瞬间安静如鸡。江晨看向战神， 拉得住吗？ 应该能行。 江晨也不想用一个脆皮慢慢磨 boss。 OK， 那战神开怪，刺客往右边站，奶妈到我身边来。 他指挥有条不紊，把职业技能搭配了进去，节奏恰到好处。方景行是第一次见他指挥，有点惊喜，想牵他的心更热了，便乖巧地按照他的指示移动，一个副本打得极其流畅顺利，哪怕中间 boss 点名混乱的时候，也都被这封印师成功稳住了。三个粉丝都不是菜鸟，能看出他是高手。 你真厉害。 方景行生怕他们会提到昨天直播的封印师。 那加个好友吧，以后有机会再打本。 三人没意见，纷纷加了他们的好友。江晨摸了把尸，把爆出的东西分了分，发现这次又没有封印师和暗冥师的装备。 下次不能再自己摸尸了。 江晨退出了副本，看了一眼时间，还有五分钟到九点半。 早点睡，我要下了。 等等，你明天还八点半上线？ 你老实上课吧。 方景行答应一声，望着他的身影消失，长出了一口气。三位粉丝没走远，见状又折了回来。他们都不瞎，能看出这封印师很暴力，便借着磕糖磕出来的友谊好奇道： 哎，你哥是昨天方队直播遇见的封印师吗？ 方景行沉默地看着他们，三位粉丝也看着他，等待答案。 没问过，我明天帮你们问问。 三位粉丝满意的走了，方景晴便联系朋友，组队去打十人本，准备给封印师打装备。他在半路接到了影帝发来的问候： 还活着，你明天有空吗？ 我明天下午要去录节目。 你上午在线就行。 干嘛？ 我要和他坦白。 来真的？ 真的。 他不是一个喜欢被动的人，不想再这么心惊胆战，而且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他白天要上课，那小子如果又遇见了他的粉丝呢？如果又和那三个打本呢？到时候还有谁能岔开话题啊？所以与其让封印师在别人口中了解真相，真不如他自己说。谢成言无语。 早晨让你昨天还折腾那一圈干什么？ 昨天没意识到我还得上课和写作业。 谢成言反应一下，又笑倒了过去。方景行关上聊天框，和朋友一直打到十二点，暂时没下线。他独自去踩地图，想挑个好地方。其中一个朋友恰好路过，就见他抱着烟花来回走，似乎在调整角度， 不禁上前。 你干什么？ 找个能放烟花，最好还清静一点的地方。 干什么用啊？ 和人说点事儿。 什么时候用？ 明天早晨。 早晨人少。啊，我知道一个地方。 他把方景行带到刷新区附近的湖边，然后带着他游到湖中的小岛。 这里行吗？ 方景行打量一眼头顶的树杈。行，谢了。 客气。 二人原路返回，朋友犹豫几秒，刚想多问几句，见方景行对他挥挥手，直接下线了。他琢磨一下，忍不住打开聊天群，发了条爆炸消息。 方队明天可能要和人表白。 群里瞬间炸了。 和谁？ 是不是封印师啊？他这两天要的全是封印师的装备，说是送人。 有可能，除了谢成言，谁还能让他做这种事儿？只能是喜欢的人呢。 这事你确定吗？ 那人把过程叙述了一遍。 你们觉得呢？ 众人觉得是。买烟花，挑没人的地方和人说事儿，不是表白是什么？方景行以前可从没干过这种事儿。他们想想那个画面都有点唏嘘。堂堂联盟男神，表白的时候竟一个人孤零零地挑地方，他们这些做兄弟的于心何忍？不知道就算了，既然知道就不能这么干看着。于是群里的人迅速集合，直奔小岛，准备提前踩点。他们一共五个人，都是主播，其中两个以前还是职业选手，几人和方景行的关系一直不错，就来了同一个服。有人不放心。 你刚才圈我们的时候屏蔽他了吗？ 屏蔽了，他看不见的。 那就好。 他们在小岛上转了一圈，觉得虽然不如游梦里著名的打卡圣地漂亮，但胜在亲友，有水有树有花有草的，也挺适合表白。 我还是觉得玄幻，这才认识两天啊。 我也。 哎，你们记不记得内测的时候他让咱们留意过一个人，好像职业就是封印师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